distance. I know that I control my thoughts and I should stop reminiscing. But I learned from my dad that it's good to have feelings when love and trust are gone. I guess this is moving on.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包长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 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7:3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为您正在直播的博湖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主播樊雪。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 对， 您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一睹我们嘉宾以及我们主播的风采啦。 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看看这个话筒背后这么好听的声音背后的人到底长成什么个损仔。 幸好最后用了个损仔。 之前说的什么呀，熊样是吧，今天说的是损仔。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直播。如果你喜欢我们的主持人或者是喜欢我们嘉宾的话呢，一定要在以上的两种方式当中通过弹幕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你可以走一波小礼物之类的。 对， 刷个666、 这个、刷个666，其实要钱不是目的，最重要的是跟大家来聊聊天，聊聊我们的可爱的嘉宾啊。 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之间的互动话题之类的。你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 有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或者是不一样的想法，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每天呢都会请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姐姐小妹妹，或者是一个非常帅气的小哥哥或者小弟弟。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同样请到了我的一个好朋友，一个好妹妹， 一个漂亮的， 不是好妹妹乐队那个好妹妹啊，是真的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而且这个怎么说，就是特别喜欢那种二次元文化，有一技之长的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妹妹。有请今天的嘉宾景瑶跟大家打个招呼。有请， 欢迎景瑶。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はじめまして、私は OKO 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大家好，我是王景瑶，我现在就读于浙江传媒学院日汉双语播音专业。然后呢，俗话说，不想成为一名好的配音演员的演员不是好舞者。比如说我呢，我就是这样一个喜欢跳舞，喜欢表演，然后梦想着成为一名特别优秀的配音演员，虽然现在还正在学徒期间。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特别喜欢看电影，然后追番，就是追一些日漫呀什么的、嗯、然后因为也特别喜欢日语，嗯，然后就这样。 这个这等一下啊，我现在这个脑子有点处理不过来，因为他刚刚说的东西有那么一点多。你最开始说的那段日语是什么意思？ 第一句说的是米娜桑空邦哇，就大家晚上好。 米娜桑空邦哇， 对，空邦哇。 日语小学堂，你那个左哥，你有没有听说过开口跪这个词儿？ 我听过开口脆这个词儿。 我就是我听到我们这个景瑶说话之后，浑身都酥掉了。 就是真的有那种动漫，就是动漫人物里边那种特别特别可爱、 对对对对 特别萌的那种萌妹子一说话的那种感觉， 对吧？ 听得我就是一激灵啊， 这 酥掉了。 一个女生都这样的，就反正我已经不想再说我的感觉了，就很。嗯， 我一张嘴就是嗯， 干啥呀？咋的了？ 没这份儿上。 老哥干啥呀？ 就是很雄壮， 很雄壮，可爱 型。这个词儿用的，就我觉得景瑶说话很甜， 嗯，而且很酥， 无论很舒服， 很舒服， 很舒服。就无论他说日语也好，还是说汉语也好，我天！ 而且大家有没有就是发现，就是感觉到从刚刚的那段日文介绍里边，直接就能听到这个在日本动漫里边那种可爱小姐姐人物的形象、嗯、而且整个就通过这个话筒，通过这个声音背后，大家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到这个人到底长成什么样啊。如果大家想象不到的话，那就一定要点开我们的直播了啊、嗯、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上面搜索活力酒吧，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酒吧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刚刚那个声音很舒服的小姐姐， 开口跪的小姐姐， 开口跪的小姐姐长成什么样子的？ 嗯， 简要跟接着 一下子，左哥说话都不利索。开口跪的那个小姐姐长成什么样子了？ 真的太酥了，这个声音。 这个真的是。 接着跟我们说说你刚才那段日文的自我介绍。嗯、第一句是大家晚上好，嗯、第二句呢？我听你刚刚说了那么多。 初次见面，请多指教。我是王景瑶。 是什么？就是刚刚说的那段日文。 我说的是はじめまして。私はOKよです。就说我的名字，然后初次见面，请多指教。 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 どうぞよろしく。 とどなりちは。土豆焦焦去吧，一万一麻袋， 一万一麻袋，一万一麻袋。 你这是充数，那那景瑶大左用日语怎么说？教教他。 大左，这个左是意大利， 左右的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对，意大利。 我知道我的这个。日本，因为我舍友他之前在追一个日本姑娘的时候，他特地学了好几天好几天日语，然后我就问他我这名怎么说呀？ 这追姑娘还有文化。 我这不是仨字的名吗？他就告诉我、嗯、你这个名叫崔浩森，我也不知道他教的对不对。 挺难听的，下一个 好像好一点。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反正我就感觉这个名字好难听啊。 挺难听的，我们再听姑娘说吧。 我觉得可以。刚刚还说了自己的这个不想做。 不想成为一个好的配音演员的演员， 不是 好 舞 者。 不想成为一个好的配音演员的演员，不是一个好舞者。 嗯、 那就是说，景瑶已经横跨了三个专业呀、啊。 就是、也不算吧，就是 配音。 配音的话，是我一个比较一直以来坚持的一个爱好。 嗯， 虽然现在还没有达到一个特别高的水平，就是只是学徒期间吧。 我觉得刚刚那个声音已经很俗了，嗯、够可以的了。 还需要努力。 嗯，那么那这个演员呢？ 演员就是从小嘛特别喜欢表演，然后演一些小品呀话剧呀，就是嗯比较喜欢、 哦、 还有表演的天赋， 还有表演的功底， 还会跳舞， 还会跳舞。之前是有学过什么专业的舞蹈技巧之类的？ 小时候跳过民族，然后小学的时候还 民族。 你不是跳二人转的吗？ 哎，这看不起谁呢？我这身形 扭秧歌了， 气质咋看都是跳民舞、古典舞出身的呀， 抡大锤的，开玩笑。 我谢谢您。然后呢，有学多久？ 民族没有学特别久、嗯，然后之后小学的话还学过两年的拉丁舞 啊， 然后初中、高中跳过一段时间的爵士，然后大学现在在啦啦队， 就是还是跳啦啦操。 对，跳啦啦操。 我的天， 我们这个小姐姐啊，生甜， 生甜。 貌美， 貌美， 然后身材也好， 还会跳舞， 哎， 真的就是大家对这种会跳舞的人，一看他的这个身形或者是他的坐姿啊，嗯、就是大家可以就是通过我们的直播看一下我身边这两位漂亮的姑娘啊，一个是樊雪，之前练过扭秧歌的，自己看一下，往这一坐就知道当年是练家的出身，嗯、然后你再一看景瑶，真的就是 电台秧歌队队长。 电台没有你这种秧歌队。 秧歌队。 您看这个景瑶，他往那一坐，真的就是感觉他 亭亭玉立， 就感觉出来他之前肯定 会。一看就是我们学舞蹈的。 嗯、对对对对，而且刚刚还说了，景瑶之是一名配音演员， 嗯、 而且在虽然是 在 学徒阶段，但也就是对配音非常 喜 欢，是吧、 嗯？特别喜欢。 嗯，我在这儿呢也找到了景瑶之前配过的一个片段，一个小片段，大家可以通过一段小视频来欣赏一下我们这个声音很舒服的小姐姐之前配的这个片段，一起来欣赏。 いつもお座りになってます。 ああ、パンダ君の妹さん、どうも。 動物の飼育いつもお願いしてします。 ありがとう。 いつもどうやってご飯をあげてるんですか。 ダマさんだとこんな感じかな。 いやー、かっこいい。温度計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いや、味がすごいかっこいい。 有没有听出来哪段是景瑶配的？ 那个小熊猫啊？ 怎么可能 啊？ 那个大叔是景瑶， 真的 真的，看一下，真的是大叔， 真的是大叔啊？是吗？ 智商掉线了吗，兄弟？ 哦，不是、啊， 怎么可能？这么甜美的一个声音，当然配的是那只。 我刚才说景瑶，景瑶，景瑶，哦，原来我是最没有那个娱乐细胞的那个人。 你刚刚可能智商掉线了，脑子宕机掉了。 好甜啊。 对，但就是大家真的通过。 我觉得他音域很宽。 对，就是通过刚刚。 你看你声音。 刚刚那个片段就是里边那只小熊猫的声音、嗯、我的天，太甜了、 啊、 而且特别可爱。 嗯、 哎，景瑶在这儿有一个请求，可不可以咱们俩可不可以现场来一段、嗯、就是刚刚那个东西。 那个、 啊、 这是左哥，等一下啊。您会说日语吗？ 苦纳桑瓦达西瓦哈。 行，说中文好吧、 啊、 好，我们左哥说中文，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景瑶给我们用日语，好吧？ 对对对， 那叫我找一下词。 OK 好的， 给你三秒钟时间准备。 我们就配刚才那一段。 嗯，我就配刚刚那个男生的声音， 那个可怕的大叔。 我用中文来，然后景瑶用日文来。 OK 好，准备好了吗？ 嗯， OK， 那我开始。您好啊，这不是我的 啊，先是我的。 对， 对， 对， 先是你的。 あの、兄がいつもお世話になってます。動物の、 哦、 え？ 哦，是熊猫君的妹妹呀、啊。 動物の飼育いつもお願いでします。いつもどうやってご飯をあげてるんですか？ 羊驼先生的话大概是这样的吧。 いやー、かっこいい。運動会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いや、恥ずかしい、かっこいい。 我的天哪， 我的天呀、啊、我都想把左哥给踹出去。影响画面，影响我的耳朵。 可以的。 刚刚那段 甜着呢突然咔， 刚刚那段画面完全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的形象，然后在那儿卖萌、嗯、旁边出来一个满脸大胡子大叔啊，杨国嘛，是这样的。 怪不得左哥被我们听众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们一直揣测着是个150斤的黑胖子。 哇， 不想理你， 为我们左哥正声，帅着呢。 对，帅着呢啊。那个刚刚大家也听到了景瑶的一段现场的配音，真的很棒，而且跟那种日本的声优啊，或者是国内的一些 CV 来比较的话、嗯，我觉得应该没太大的差异， 至少让我们觉得很专业，真的是很专业。 没有，只是比较喜欢而已。 就是反正也是把自己的一个爱好跟喜欢当成未来的一个职业走向，有这种想法吗？就是之后要成为一个配音演员？ 有的。 哦，就是 在努力 把自己的这种喜好跟爱好培养成自己以后的一种职业，我觉得这也是挺值得鼓励， 这也是 一 种前进的动力。 对，你就像我一直就是想把这个听众跟网友眼中的那种150斤大黑胖的形象改过来，这就是我每天在这做节目的动力。对，刚刚也是欣赏过了景瑶的这一段配音，那么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一首歌两颗心，我今天没说错吧？ 没错 啊，一首歌两颗心的环节，今天景瑶为我们推荐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 我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是一首英文歌《Oh Father》，这个 Father。 那个演唱者的名字我不太会念。 OK、嗯、那接下来大家稍等我一下，我把这个视频添加一下，刚刚 这首歌好像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 嗯，对， 幸福来敲门。 当幸福来敲门，一首， 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 Oh Father， 幸福来敲门的主题曲，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当幸福来敲门》的一首主题曲《Oh Father》。那么景瑶为什么今天要给我们推荐这样一首一部老电影的歌曲呢？ 对你有什么感触吗？ 嗯， 或者是有相同的感受这样？ 因为这首歌是我之前突然发现的，然后也是我最近单曲循环过很久的一首歌。 嗯 嗯，给我感触比较深的就是。虽然我不太清楚他这个 father 到底是指的是神父还是爸爸，但是对我来说他是一首写父亲的歌。 我觉得的话，他既然作为当幸福来敲门的主题曲，他应该写的是史密斯演的那个爸爸。 我看了歌词也觉得是说爸爸， 应该说的是 说 爸 爸 的 可能性更大一点。但是这首歌也是有争议的，好多人都有问他是讲神父还是讲爸爸。 对，那就是除了之前的 是跟爸爸有什么故事吗？ 因为当我当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那个刚开始那个 Oh Father 一出来，然后我当时就心里咯噔一下，然后就特别难受，就突然想到我爸爸。然后我跟我爸爸小时候关系特别好嘛，然后我觉得妈妈是那种慢慢变老，但是爸爸感觉就是那种 突然 一下就变老了。因为长大了之后去外地上学，然后经常也不太回家，只有放假的时候才会回去。然后就当我回去之后，看到我爸头发已经那么白了，然后皮肤也没有之前好了，就是心里特别心酸。想到之前小时候他经常带我去玩，经常因为小时候我爸爸开摩托车嘛，然后把我放到前座的那个位置，他经常胆子特别大，开到一些人比较稀少的一些路上，然后就把手撒下来，然后让我去扶着那个去加油。 哇， 胆子特别大。 是不是之前一直觉得爸爸在自己心里是一座山的形象，然后一回家看到爸爸竟然头上也会出现白头发， 对， 然后也有褶皱了之类的，就觉得自己心里的那座山好像稍微有点垮。 是有这种感想吗？ 对，我觉得 会心里挺难过挺心酸的。 嗯，对，在我长大之后，我觉得应该是到我该守护爸爸的时候。 哇，是个很暖心的女孩。 嗯，很有孝心的一个女孩， 很乖巧，还很有孝心。 对，我记着应该有好长时间没就是亲眼看到过我的爸爸了，就是之前都是视频连线嘛。 嗯， 就是视频聊天，然后就看他确实不如之前那么的有力量也好啊，那么健壮矫健的身姿已经不见了。嗯，就是现在每天看起来就是一个50多岁的大叔形象差不多，但是他在我心里面的那种依旧慈祥有威严的形象完全没有退掉。 但是左哥真的还挺好的，就可能是我是女孩的原因。 嗯， 就我跟爸爸可能不会说很亲密的对话或怎么样，然后就很长时间没有说跟爸爸视频聊天或怎样，其实更多是打电话。打电话也不会多说什么的。 嗯， 就有一天我爸喝多了，然后给我打电话说那个宝贝儿我想你了，从来都没有的，也不会喊宝贝儿，也不会说我想你这种话。 嗯， 就后来我才知道，就说了两三句模模糊糊的。嗯，然后我当时也着急，自己有点事儿，我也没多想，我就挂了。后来我妈妈才跟我说的，说你爸爸喝多了才敢给你打这个电话，怕你忙，怕你着急。 嗯，都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嘛。 对，哎呦，我就其实父亲才是我们最大的靠山。 是， 嗯，对，而且 是我们的棉被。 对对，一床大棉被。而且就像之前作为孩子的，反正现在也是孩子的形象在父母的面前嘛。嗯，之前还在就是上学那段期间，有什么事情都得听爸爸的。 嗯， 他只要说这个事儿你不能去做，那我肯定不敢去做。 对， 就是 都不一定心里服， 真的， 但是真的不敢。 我这样的一个人，我是他跟我说什么一件事之后，比如说啊，你这个事儿你不能去做，这事儿不好，我肯定不敢去做。 嗯， 想都不敢想，就是简单过过那个歪歪一下就过去了。然后我绝对不敢去做这件事儿，到现在也是一样。比如说现在工作了，他说你这个事儿你应该这么办，我绝对我如果要是有跟他不一样的想法的话，我会跟他讨论一番之后，还会遵从他的意见。 嗯，爸爸在心里是非常有威严。 嗯， 然后让你觉得他的决定都是为自己好。 嗯， 对， 都是有时间见证的怎样正确的决定。 嗯，对，这个一首歌两颗心呢，给我们推荐了一首 Oh Father。 嗯， 讲了一下关于爸爸的往事。 嗯， 让我们想到了之前的种种的大靠山的形象。 嗯，好暖啊，我们节目好暖啊。 是 啊， 突然觉得 这个嘉宾也好暖。啊， 突然觉得这个 声音和心地一样。 突然觉得这个时间好像不用说太多话，大家心里边应该都会明白， 可能都会想起之前的与爸爸相处。 嗯， 或者在家里的一些情景的种种。 对对对对，那么还是要把节目先完成，一会儿回去慢慢的想。如果大家有可能的话，今天晚上的时间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再听再看我们节目的话，如果你长时间在外面奔波学习工作也好，回去的时候记得给爸爸打一个电话，报一声平安也好啊，或者说一句爸爸我想你了 ，OK， 挂掉电话，这就足够了。嗯，接下来呢是一个互动话题，其实跟刚刚的父爱也有很大的关系啊。 嗯， 但是又加入了两个其他的感情纠缠。为什么要用纠缠这个词儿呢？今天的互动话题，对，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家庭、友情、爱情对自己哪个影响最大？家庭、友情和爱情这三个选项，哪个最对自己的影响最大？ 成长的过程当中， 当然是亲情。还是家庭， 还是家庭， 因为毕竟家庭陪伴了你这么多年，然后友情的话可能它只是一个间断，虽说是从一段时间开始然后一直结束，但是爸妈就是从你从小开始就一直陪在你身边，我觉得他们教会了我很多道理，然后教会了我很多事儿。 那在爸妈教育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或者是特别改变自己的那个生活行径之类的一些行为 经历？ 对， 有，就是我一年前然后谈了一个男朋友。因为之前都没跟爸妈说嘛，然后突然有一次我跟我爸说，然后我爸就跟我想象的态度完全不一样。我想着他应该就会 很严厉去阻止你。 对对对，结果没想到他就是先语重心长的说一声哦，然后觉得稍微有点失落还是怎么样的，可能都说女儿是爸爸前世的小情人嘛。 嗯， 然后之前也看过一段评论，说是有一个父亲带女儿去参加一个婚礼，然后父亲告诉女儿说，不是参加婚礼，是这个女儿结婚的时候，然后就是说，女儿，你可以尊敬你的丈夫，然后爱你的丈夫，甚至可以无条件的支持他，但是呢，当这个丈夫对你不好的时候，这种事儿你不要告诉我，因为你会原谅他，但是我不会。 哇！ 因为爸爸是无条件去爱着自己的女儿， 去爱着自己的儿子和女儿， 去相信自己的女儿。就是无论是他是为你好，还是说以后会改也好，你只要伤害我女儿，那我就不会放过你。 对，我永远都不会原谅那个伤害我女儿的人。就这个，其实就像我养了多年的一颗白菜，突然让其他人给挖走了，然后我还不能说什么。你要是把这白菜这伤害了这颗白菜的话， 你要摘摘它的叶子， 你等着啊。一个算是恰当的比喻吗？挺好玩的一个比喻吧。非常感谢今天景瑶给我们的分享，讲的基本上都是亲情之类的一些话题。虽然我们是一个大型青年情感类的交友的节目，但是我相信这种亲情之间的情感才是， 毕竟我们交友的原则就是说要孝敬父母，要热爱自己的家人。 对对对 对， 这也是一条原则。 对，就是这样的，还是亲情为重，然后是爱情跟友情这两个，大家这个自己看， 自己掂量， 对自己掂量着两个人的比重吧。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应该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景瑶今天给我们的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为您带来的博湖点秋香，接下来是漫游嗨翻天，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拜 拜 拜。明天再见。